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公交集团将在本月16号起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白各庄地区、西沙各庄地区等接驳地铁快速通勤。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3，白各庄公交场站到地铁天通苑北站；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4，福鸿苑小区西到地铁天通苑北站；新开快速直达专线165，福鸿苑小区西到霍营公交场站。北京市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本月18号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记者从赛事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世运会增设群众组，竞技项目和群众项目分别有8784人、6329人参加决赛阶段比赛，总体参赛规模超1.5万人，创历届赛会新高。记者从日前举行的高碑店生态水乡项目签约仪式上了解到，项目将沿通惠河广渠路建设一条从东四环蔓延至东五环的超大型绿色景观带，通惠河畔上千亩生态湿地公园的美景将加速呈现。按照初期规划，千亩湿地公园内部将打造水系慢行系统、主题公园系统、湿地系统、文化展示系统、旅游景观系统等功能板块，还会设置自然与科技共生的文创孵化景观区，体现铁路文化的火车主题公园以及景观提升的百花公园。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戏剧《杏仁豆腐心》今晚继续在繁星戏剧村演出。这是一部讲述年轻人爱情故事的作品，两个孤独的灵魂一同寻找原本柔软而温暖的内心。这部剧的主创队伍也是相当年轻，导演缪哥曾经指导过话剧《悲鸿1948》、音乐剧《美人鱼》等。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交响音乐会今晚将登台世纪剧院，白毛女、江姐、原野、洪湖赤卫队等民族歌剧都是新中国民族艺术的经典之作。恨似高山愁似海、洪湖水浪打浪、青灵灵的水、蓝盈盈的天等经典唱段更是脍炙人口。这台音乐会可以集中听到多部民族歌剧中的重点唱段，会唤起老一辈人的很多记忆。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儿童戏剧季开幕剧目上演。丹麦著名导演斯蒂恩·科尔纳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里夜莺、笨蛋汉斯、皇帝的新衣、豌豆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六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打造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受去往西客站车多的影响，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南向北方向，新兴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段东向西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北京西站北广场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近日，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啊，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吴昌硕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00余件。那么您了解吴昌硕吗？您知道吴昌硕作为篆刻家的经历还有故事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吴昌硕呀，原名叫俊清，1844年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的张吴村。吴昌硕的祖伯父都是举人，他父亲呢叫吴新甲，喜欢呀研究金石篆刻。吴昌硕幼成庭训，10多岁的时候刻印已入门境。篆刻之学呀，必先师古而后出心。纵观吴昌硕一生，从事篆刻时间最长达60年之久，作品风格几经流变，他的印文篆法洗练方圆相继，印章布局变化灵活，深得点画狼藉之意趣。用刀如用笔，钝刀硬入，大胆素疾，不多修饰，古拙之意呢也是淋漓尽致。可以讲啊，吴昌硕的书法发轫于篆刻，壮大于金石书法。在吴夷人杨仓书编著的《古今印人60家故事》一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吴昌硕的故事。咱们有请大都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吴昌硕这个名字，凡是关心书画篆刻的人恐怕是无人不知的。他和齐白石是我国近现代伫立在南北的两座艺术丰碑。他的一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与他的伟大艺术成就一同流传人间。吴昌硕出生在浙江安吉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很受祖母的宠爱。为了怕他也像哥哥一样早夭，给他取了个小名叫香阿姐。据说阎罗王不喜欢女小孩，男孩子出个女名，阎罗王便不感兴趣，这样就不会夭折了。昌硕幼时身体瘦弱，容易生病，也因深受宠爱不免撒娇，所以人们叫他香阿娇。这香阿姐被长辈宠惯了，自然也特别任性，经常要逃学，溜到西边玩。家里人怕他荒废学业，也怕他跌到水里去，只好把他反锁在屋子里。他脾气一上来，便会把屋子里的东西都摔个粉碎，只好又把他关到柴房里。这屋里没有什么东西可摔，可他呢，又不甘心寂寞，终于在地上找到一枚生锈的铁钉，便用这铁钉去破坏墙壁。他发现墙壁虽然破坏不了，却能留下道道线条，觉得有趣，于是就在墙上画了起来。画呀画的，又发现了铁钉也可以在墙上写字，于是他又写了起来，倒渐渐引起他浓厚的兴趣，野心几乎也被收住了。等到家里人发现他坐得住了，便把他放出来。不想从此，他和书画篆刻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离开柴房，父亲亲自教他读书，不久又送他到邻村一家私塾去上学。这私塾离家10多里，要翻越一座矮山岭。从一爱上读书，落雪刮风下雨天他从不缺课。在私塾里，中午一段时间是学生自己的， 昌硕可以在砖头瓦片上刻他想刻的东西。断砖破瓦找起来很麻烦，他懂得了刻了可以磨，于是刻了磨，磨了刻，竟如着了魔一般，想不到居然练出了强劲的指力和腕力。昌硕17岁那年，也就是1860年，清军尾随着太平军进入浙西，一路烧杀淫掠，逼得老百姓四处逃亡，辗转在荒山野岭之中。在安定环境里生活出来的孩子，一旦遭到灾祸离乱，既要担惊受怕，又缺吃少喝，总是很难适应。昌硕的弟弟妹妹先后一个一个在路上死去，在慌乱恐惧之中，昌硕也和家里人失散了，孑然一身流浪着。这个幼时出名的乡阿姐再也教不了了，终日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中跋涉，为了能活下去，娇气早已磨光了。只要是有吃的，她什么都能吃，不管是熟的、生的、臭的、烂的，只要能保暖，管他什么破麻片、坏稻草都可以劈盖。一路上他做过短工，打过杂工，找不到工作，树根草皮也能充饥呀。一直流浪到了安徽、湖北等地，这样过了5年，历尽了千辛万苦，居然活下来了。直到他21岁时，他才勉强回到了家乡。他这个家早已不像个家了，要吃饭要穿衣，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幸亏老父还健在，就和老父相依为命，下过田，种过地。此时家里的书也都散失了，他才觉得读书的重要，常常会跑好多路向人家借书来读。从此熟识的人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半点娇气，也不像个乡阿姐了。吴昌硕流浪回家只1年，安吉县的学官是他父亲的童年，一定要昌硕去参加府试，因为如果考不中秀才，就不能参加乡试。第二年，昌硕去应考，果然中了秀才。一中了秀才，在当时的社会，便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也取得了教书的资格。他父亲希望昌硕能参加乡试和会试，连连考中举人和进士，便能够重振门庭。不料2年后，父亲在贫病交迫之中过世了。对于八股文毫无兴趣的吴昌硕，守孝3年不能报考。3年后，他已经没有应考的兴趣了，只是埋头读书，空闲时间也刻了几年的砖头瓦片。他的学问在当地也算有了点名气。归安人吴平斋做了苏州知府，平斋是江南出名的收藏家，苏州府是个大府，繁华之地，工作忙，应酬多，没有时间教儿子读书。听到吴昌硕是个饱学秀才，也看过昌硕的文章，便请他去做馆。一方面是信任这个教师，另一方面也很少有空闲，所以没有过问过。有一次偶然得空，平斋问自己的儿子，先生在课余都做些什么呢？儿子回答说，只看到先生执刀刻砖刻瓦，专心得很。平斋觉得很奇怪，便到书房中去看，果然昌硕正伏案刻印。 平斋从屋角一大堆刻过的碎砖破瓦中拾起了两块看了看，便问昌说：先生，您刻印有几年了？昌硕说：我从小便已开始，正式刻印还不到十年。又低垂着头说：因为家贫，只得以砖瓦代印石。平斋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这样硬干是不行的，你还没有摸着刻印的路子呢。于是便把自己收藏的印谱都拿出来，逐一指明明清各派刻印的特点和编款的异同。这个时候昌硕才知自己过去确实是盲人骑瞎马。从此之后，在教课之余便潜心研究和临摹秦汉及其后各家的印章。昌硕的腕力早已练得很强，又有长期摸索出来的刀法，一得到篆刻设计的门径，进步快得出奇。没有几年便刻出了别具风貌的印章和编款，这一意外的转折是他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晚年时曾对吴代秋深情地说：没有平斋先生，便没有我吴昌硕。他又说自己十分明白，自己的刻印位居首位，书法次之，画则居后，赵之谦之后，我大概可以接得上了。吴代秋说：这是您的过谦，明代以来您可称是第一人了。到了30岁，昌硕便以书画篆刻闯出了家乡，到文人荟萃的杭州、上海等地寻师访友。在杭州小住时，于曲元老人看中了他，便收了昌硕为学生，尽心教他学习词章和文字训诂之学。跟随这位名师学习，又为昌硕的书画篆刻充实进十分丰富的营养。他的长期研究和临写石鼓文便从此开始，他的画和篆书也便经常用石鼓文的笔法创作。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吴昌硕一进入社会，便以诗文、书画和金石篆刻广交朋友。他求知若渴，人又诚恳，不下几年便结识了当地许多非常出名的文人、画家、收藏家和金石家。在这里单说他和杨建山以及任伯年的故事。吴昌硕早在吴兴便结识了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杨建山。杨建山本号雍斋，也是吴兴人，在苏州做官时因不善吹牛拍马，又看不起上司，上司不能容忍他，从而丢了官。有人对杨说：你不会吹牛拍马也就罢了，但不该藐视上司啊。建山认为对这种官僚便该藐视，所以干脆又取个号叫做藐翁，表示了自己卓然的情操。藐翁精通经学，又擅长诗文，字写得特别好。吴昌硕年轻时忙于谋生，没有机会向杨老学习。到了55岁时，曾因端方的推荐到安东去担任县令，到任一个月便辞官而归，寄寓在苏州的丰溪成了藐翁的近邻。他拜师的念头便由此萌发。一天他庄重地备了一份大红帖，穿着整齐去御雍斋拜师。 邈翁是个意气洒脱不拘小节的诗人，见昌硕一进门便拱手长揖，有下跪之势，不禁哈哈大笑：“俊卿兄，你这是干什么呀？”昌硕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这是恭恭敬敬来拜您为师啊。”邈翁双手一摊说：“你看我。”原来邈翁不衣不整，满头蓬发，脚上的一只鞋也颠倒着穿着，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昌硕笑着便欲取帖，邈翁连忙阻止：“哎呦，你快收好，快收好，你我同乡同义，何师之有啊。”昌硕第一次拜师未成，第二次认认真真用小楷写了一封信给邈翁，请求列于门墙。邈翁很看重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同乡，高高兴兴回了封信，中间说：“师生尊而不亲，兄弟则尤亲矣，一言为定，白首为心。”措辞恳挚，昌硕从此跟着邈翁学习，始终以师尊之礼对待邈翁。在所写诗篇中，邈翁无先师之句，自称御庸斋内老门生等，表达了对邈翁的无限敬意。邈翁对昌硕也非常关心。有一年春天，御庸斋外玉兰盛开，而昌硕所居处却无花朵，邈翁手折了一只，亲自送到吴家。昌硕立即汲井划水，助谷否养之，香满一室。两人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到邈翁逝世之后，昌硕态度仍然不变。说起吴昌硕和任伯年的关系，也是一段趣话。吴昌硕学画是在30多岁开始的，开始时是用石鼓文笔法去作画，因没有老师引导，难以入门，经友人高庸之介绍，去向任伯年求教。任伯年年长昌硕4岁，此时已是著名的画家，一见面就让昌硕画一张来看看。昌硕说：“我还没有学过画，怎么能画呢？”伯年说：“随便画几笔就是了。”于是昌硕拿起笔随手画了几笔。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凝重而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说：“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能成大名啊。”又说：“从现在来看，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故只愿和昌硕作为朋友，而不以师生相称。”昌硕此时还住在苏州，但只要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到任伯年家里去谈议论画，既是切磋琢磨，相互砥砺，同时要听取伯年的指点，看伯年的示范。昌硕从此画艺大进，直到45岁那年，昌硕才移居上海。伯年早已飞升上海，名扬全国，昌硕的名声相继鹊起。无人交往期间，伯年替昌硕画过许多张写真，而且都很传神。有一两张，杨邈翁还曾在画上提过诗和记。昌硕当然也忘不了常常替伯年刻印刻砚。 有关吴昌硕的故事咱还没说完，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钉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呀，是画坛的巨匠吴昌硕的故事。在吴一人杨仓书编著的《古今印人60家故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他的生平经历。咱们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有一年的端午节，昌硕的儿子东迈还只6岁，看人家吃枇杷，吵着要爸爸去买。此时昌硕声名初起，买屋一居刚定，囊里已空，没有去买。东迈又哭又闹，正巧伯年提了满满一筐洞庭产的白沙枇杷来看昌硕，这一来无意中为昌硕解了围。东迈一见枇杷，破涕为笑，拿来便吃。伯年乘兴为东迈画了一张小像，昌硕也引起兴趣，为这幅画题了诗。仅这一点，足见两位艺术家的亲密关系。人们总以为大艺术家是很严肃的，架子又大，很难接近。尤其是吴昌硕，不大见客，认为他的架子更大。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昌硕接近古稀时，两耳已经完全失聪，他住在2楼，客人也实在多，应付不了，所以总是由儿子东迈夫妇来接待。楼下的声音昌硕根本听不见，常常不知道有客来过。昌硕对艺术的追求是十分执着的，青年时如此，晚年名满海内外后仍然如此。住到上海后，他更加用心，有时兴致一来，连忙执起笔画呀写呀，一落笔不完成10-20张是不肯停歇的。只有这时候他才不许人家去打扰他。吴东迈夫妇早已摸准了这一点，所以谁要是正巧在他挥毫时去访问，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如果昌硕不高兴起来，脸上就会发出奇妙的光彩，眼光和声音都会变得很严厉，有时干脆不作声。这时有人去求见，总会被挡架。其实昌硕是最没有艺术架子的，不管谁去找他，只要能够登上2楼，就常可以见到昌硕有时天真的简直像个孩子，不，简直像个顽童。 他幼时顽皮的情景似乎又已完全再现。昌硕十分健谈，他的嗓子是嘶哑的，但一当兴起，他的嘶哑声音便常会或高或低地响个不停，说话中间有时会扮出种种怪脸，使人捧腹不禁。昌硕的模仿力很强，从小见过的一些动物他都能够记住种种特点，谈话中如果讲到哪个动物，他就会学那动物的样子、叫声和动作，真是学猫像猫，学狗像狗，就像那杂技团里的小丑和口技演员。昌硕又很喜欢孩子，跟孩子玩耍或哄起孩子来，他的种种滑稽动作、发出的种种叫声，即使是最严肃的人也会被他引得不住的大笑。为了逗着孙子玩，他自己也会很快回到儿童时代。孙子爬到地上，他也爬到地上，孙子拿起木刀木枪，他也慌忙拿起木刀木枪对打起来。如果你不在现场，只是隔着墙听着声音，准是认为两个小顽童正在开心的玩耍。因为吴昌硕是个最富有感情的艺术家，他的情也许最真挚，所以随处能反映出他的天然本色。他出聘的妻子张氏，在昌硕19岁流浪在外时死于家乡，两个人还没有结婚，昌硕仍觉悲哀，直到十几年后才和吴兴灵湖镇的施家姑娘施九、施继仙结了婚。昌硕仍两次梦见这位张夫人。41岁那年，梦到张夫人后，昌硕写了《感梦》一诗，记载了这次梦中相见的情景。66岁那年又梦到过一次，梦醒之后他还刻下了明月前身一印，并在印册造以张夫人背影像，款文曰：原配张夫人梦中是行，刻此做造像官，老否记。可见昌硕感情之深之真。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昌硕特别喜欢柿子，年纪到了80岁时，对柿子的爱好丝毫不减，家里人怕他肠胃受不了，不敢让他多吃。每到柿子进门，儿子和媳妇儿总是先给老人几个，绝不稍多，余下的就放到儿媳妇儿房间里去。昌硕一见到柿子拿起来就吃，这几只柿子片刻就能吃完，还觉得不过瘾。这时他便要叫自己晚年的一位得意学生王各仪先去侦查一番，看看能不能偷到几只。各仪侦查过没有人，便向候在楼梯口的老人打个手势，老人立刻蹑手蹑脚却又迅速地溜进儿媳妇的房间，以最快的速度拿了几只，再示意各仪要注意动静，一面躲到窗前背对着门，打开室盖，有滋有味地吮吸起来，有时还会侧过身来对着这心爱的学生眨眨眼，表示对偷袭的成功非常满意。昌硕也很喜爱吃塘溪的枇杷。83岁那年的5月中旬到了塘溪，上方山和尚听说吴昌老要在塘溪落脚，赶紧去送了一筐桂圆枇杷。这桂圆枇杷个子小，色泽金黄，味道好。昌硕高兴极了，压低声音对各仪说：“启之，这是好东西， 快拿去藏在床背后，咱们自己吃。在心爱学生面前，已经看不出一点尊严的师长面孔。有时外出散步，走到河边，只要找得到碎瓦片，他会立刻捡起几片，站好步，一侧身，瓦片从手里一片接一片朝水面打出。他又像回到70多年前，重新回到孩童时代。散步回来，到了驻地门口，看见有一巴掌大的树叶飘在地上，他叫各一拾回，回到房间，忙不迭地取出那篮枇杷，像冬麦当年那样狼吞虎咽，边吃边叫好，两眼盯住那片叶子看。好容易吃得过了瘾，手也不洗，嘴也不开，随手拿起笔来，在叶子上写了个篆书佛字，看了又看，满意极了，才把它送给各仪。这些时候昌硕的神态，谁也不会当他是个80多岁的老艺术家，仿佛成了个天真烂漫的儿童。昌硕从小爱刻石，后来认真读书写字了，便开始学起篆书。起先还只是在瓦片上篆刻，得到吴平斋的点拨，又沿袭了吴家大量的金石收藏品，才开始走上真正的篆刻之路。对于篆书的临习就更勤奋了。在他40多岁成名之后，开始和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罗振玉通起信来，虚心地向罗振玉请教篆法。这事本也平常，只是两个人的通信竟然用的都是篆书，这就不寻常了。吴罗两位经过一个时期通信之后，相约以后要用篆书写，不只是用篆书写，而且彼此要认真寻找对方信中有没有把篆书写错。这对于昌硕的帮助当然很大，但对罗振玉也不无帮助。有一次个人都写了几百个字的信，互相订正时，昌硕的信中写错了7个，而振玉的信中也错了2个。所以昌硕对人说，篆法我不如罗先生，还得好好研习。而用篆书通信，恐怕在汉代之后也很难找到相同的潜力，这自然又成了艺术史上的佳话。昌硕爱憎分明，也可以说几件小故事。他在上海站住了脚跟，艺术声望日渐高涨，自然有慕名而来之人，忙着收买他的书画和篆刻。昌硕已经忙得应付不了，但附庸风雅之人的到来使他更加忙碌。在昌硕70岁时，上海的犹太人哈同亲自到吴家拜访，说是为了做生日，以得到先生的画为荣。在一般人的眼中，哈同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声势煊赫，富可敌国，能亲自上门已觉荣宠之极。为他作画既可以攀附，又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可昌硕对此人却十分鄙视，不愿意为他锦上添花，当即推说自己已经搁笔，画不像画了。哈同答应可以用黄金成倍复仇，昌硕仍然拒绝。哈同讨了个大无趣，悻悻而走，就指使手下的人一面对昌硕威胁恫吓，一面吩咐几个和昌硕有交情的书画家去说情。昌硕这才给哈同画了一张柏树图，这图上的柏树叶子画得又阔又大，倒过来看像副葡萄。这幅画的含义是，哈同之类做事说话一向颠倒，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使得哈同 哭笑不得。对于贫苦人，昌硕又甘愿奉送。有一次，他从友人那里应酬回来，半路上下起雨来，雨是越下越大。他见到有一废园，便赶快躲了进去。感情里面早有一个人躲在那里，两个人便随便谈了起来。那人说自己是卖豆浆的，穿得破破烂烂，而昌硕虽然是布袍布裤青布鞋，却是整整齐齐。卖豆浆的人见他和和气气，有说有笑，便大胆问了句：“您是做什么的？”昌硕告诉他自己是写字画画刻印章的。那人认为这先生可能也是个摆摊头的，怪不得没有架子，随口说了句：“你给我画一幅好吗？”“ 好呀， 过两天你到我家去取。”于是就把地址告诉了这个卖豆浆的。雨小了，两个人客客气气地分了手。卖豆浆的跟别人谈起了这件事，有人说住在山西北路，不会是那位吴昌硕先生吧？如果是他，你的画可就值钱喽。大家将信将疑，许多人叫他去试试，反正拿不到画也吃不得亏。卖豆浆的果然去了，一打听果然是吴昌硕。到了吴家，吴昌硕早已为他画了一幅，而且还在上面提了这次邂逅的经过。一见这卖浆之人，就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接待了他。卖浆人不费一文钱就得到了大画家的作品，不知怎样说才好。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吴昌硕篆刻书法成就极为突出，在吴昌硕生活的时代啊，正是清朝金石学盛行的时代，风泥和陶文被发现并成为了藏家收藏的对象，而风泥陶文线条的古朴之美为书法家篆刻家所借鉴并运用到了他们的艺术实践当中。而吴昌硕用功时间最久，最为擅长，名士最早的当属篆刻。吴昌硕受家庭艺术熏陶，他自少年时便沉迷篆刻。14岁的时候啊，在私塾里念书，书包里都带着刻印的工具，一到空闲呢就拿出来跟着刻。据说呀，他曾经因为刻印戳到左手无名指，指甲脱落，是不再重生。他对自己的才艺评价道：“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呀比画好，而我的篆刻呢更胜于书法。”可见在他眼中篆刻是最擅长的。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说吴昌硕的故事。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疏离，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迹，